锵锵三人行，哎，这个小田儿，这是刚从哪儿回来？ 北京。 哎，我以为你现在总从外国回来了。 没有，没有。 对。 啊，这回又采访谁了？ 采访啊，哎呦，我还不知道您要关心我的工作，受宠若惊啊。 当然呢，我们这儿出去的，我都一直巴望着。 没有没有，我上一次是从那个博鳌回来。在博鳌采访那个有一个奥地利总统，那很有意思。我4年前在奥地利他的那个总统府采访过他。然后这次在博鳌又见到他，哎，他还记得我们，而且 对， 哎，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当年4年前啊跟他的这个合照，他拿着就看，哎呦，说当时啊我们正在装修，所以这里是怎么弄的，那里怎么弄的，就很有意思。 对。 然后我们还说，他还跟我讲，他说，哎，不好意思啊，这次安保太严了，哎，真的在博鳌啊，安保严得不得了，就是我们带的每一个这个摄像的器材一件一件的检查，而且我们拎着吧，一会儿让我们到那个上头很热的天儿，让我们拎着就自己不行，然后到上面去过安检，完了呢再全部拎下来。然后他就说，哎，他说我发现这里的那个安检呢比我的总统府严，说不好意思，你们受苦了。 那他还应该再加一句，但是我的总统府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是有说的，他说你 真的 4年以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他4年以后啊应该到维也纳来了。 真是真是，我跟你说，这我很期待这个小田能够早日成为那种主持人，就是说我的朋友克林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那不会， 昨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在问我最近该怎么办。 克林顿的睡房大门为你打开， 但你也不要光关心这个啊，国际格局啊，有些时候这个娱乐圈的事啊，咱们也得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最近就发现咱们这个王菲啊，王菲不光是这个信佛呀，最近王菲在大理啊也发起了一个马拉松环城跑。你知道吗？有人发上来照片，你可以看一下，说这个王菲啊戴这个口罩在大理，然后呢你看发现人注意到她，人王菲呢无奈就得跑，跑呢你看，你再看下边，好跑，你看这多像大理马拉松环城跑。你再看下边，我天哪，这是什么处境啊，然后一接筒子人追着他跑，你再看下边，哎，这太像马拉松环城跑了，你 我还以为 还有吗？还有吗？ 那很像以前， 哎，你看多像啊！ 好像以前那一个电影《阿甘正传》，有没有？ 对， 他跑跑跑，后来整条村的人，整个城市的人跟着他，他跑。那刚那个小田说那个总统，他说还记得你4年前的事情哈，我很佩服啊。他当然也记得你哈，就像文涛说，没有人会忘记你。 不是不是，其实 我说主要是说，通常这种很重要的人物旁边啊有个大管家，他重点就在这里。比方说去 party 的话，一定他站你旁边那个助理哈，其实很重要的助理，远远呢看到有人过来打招呼呢，他在你旁边小声的提醒你，那是谁谁谁，凤凰卫视3年前访问过你，是不是？你马上知道，哎呦，婷小姐，3年前见过，是吗？ 没错， 准备得很好。 3年前某一天晚上你们约会过？ 没有，其实我刚才讲那段啊，我可能没表达清楚啊。其实他是什么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总统啊，当时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特别佩服，是什么？哎呀，他那个平易近人的呀，就到了极致。比如说有人给他送一盘那个点心，他一定是拿着招待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服务员，然后自己最后吃。几乎是这样一个人，就很有这个性格特色，这样一个人。 对对对，这个跟政治家，我发现啊，一个基本的素质就是要会记人名。你比如说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那家伙开完一届大会之后，人民大会堂每一个服务员叫着名字给你握手啊，你说那些人还不得崩溃了？你说这家伙官场上这是一种才能，咱们公司也有一个，有一次把我给惊着了，他就是那种哎。当官的真的就是你妈，我们是当时是在哪儿啊？哎，我就说吧，石家庄，跟石家庄的这个人民政府啊开一个那种联席会议，对面桌子上一长排啊，这大长桌子，这边是凤凰的，这不是一长排，然后呢，递名片嘛，就是递名片，最后对方讲完哈，到他站起来讲话，一站起来，尊敬的什么什么市长，什么什么什么秘书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一桌子。你知道，他就刚才那么短的时间，他把这名片，他就没听市长讲话。他记得， 这真是本事哈！ 这全场给他鼓掌，你知道，这就是， 这可大可小的。以前香港有一个周刊的记者告诉我哈，他说，因为他们登过一期某某名人的绯闻、丑闻、乱七八糟，把那个名人呐骂得很厉害。然后呢，写那个报道的记者这样告诉我，他说：“佳慧，我为什么要整他吗？”因为在这个之前半年，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吃饭的场合，他见到我好像不认得我，叫不出我名字，这他那个记者觉得被冒犯， 因为明明以前他采访过他，可能名人经常被采访啊，就忘记了，他可能这不是故意瞧不起对方，可是那个记者啊就觉得被冒犯，就好心里就想，你这家伙等着，你看着，不要有什么东西放在我手里，有了我一定把你整死。后来呢，半年后有个机会了，抓到一个小东西，就在那边无限上纲哈，然后上纲上线，然后就做了一期的封面。有时候这个可大可小的。 所以你讲这个事儿啊，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嗯，我要说一个事儿，先从哪儿说起啊？你知道，小田最近我对演讲有了新的认识。哎，我要给你推荐一个， 分享一下。 哎，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我不是去鲁豫的那个演说家节目，冒充个导师什么的嘛。但是冒充个导师什么呢？我就开始对这个国内的这个演讲啊，开始有点思考。嗯，就因为你比方说啊，有一个选手。他讲完了，我说你这个演讲啊，这个完成度不好。你知道他第一反应哈、啊，他就会说，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他说我那个排练的时候我都哭出来了，刚才我就没有哭出来。啊，你知道吗？就无形之中你会觉得啊，他拿这个哭，当成了一个标准，对吧？后来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我对这个什么是演讲有点产生了困惑，因为现在咱们国家的一些电视上的这些个秀啊，经常我那天还跟他们点评，我说我想起一种东西，就特别像是一种心理治疗技术。你不能说这个选手啊他是不真诚的，他也是真诚的，但是呢，他是一种释放。你这让我想起像西方的那种戒酒俱乐部，或者一些心理疗法的，就是一群人坐那儿听你听，一般讲的都是自己的痛说家史，说着说着真的是泣不成声，你能感动，你确实能感动全场，但是整个的这个情况呢，让你觉得有点，你知道吗？后来我总跟他说，我说我相信你也得到了治疗，得到了净化，就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倾诉自己心中的这个冤屈啊，在当众面前倾诉或者忏悔本身也是一种心理的净化。 所以你说那些选手他们其实是因为一种自己的心理需求去参加那些比赛， 我至少说他是不是他还是为了比赛争胜嘛，但是我认为他客观上啊，他怎么能调动起来？尤其是有的这个选手，后来比如说我可能听说，那他可能做过很多场演讲，哪一场演讲也需要他有这样的这个一个冲动。我是说到最后，我为什么产生了困惑呀？我说，如果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经历，它等于不等于一个演讲？这我就产生了，好像你这，所以我自己就说我得有个标准呢、我到底根据什么评啊，对吧？你比如说你要按照这个意思说，哎，妇联权益部也有很多演说家，那家伙给老公打，那说的能感动所有的人，但是这个东西算不算是一个好的演说，你明白吗？ 我感觉啊，要是一个好的演说的话，首先要有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就是要有这个价值观上能够让听众产生共鸣，另外一个呢，要有它的这个逻辑体系能够有自己一个这个健康的架构成为一个演讲，另外呢，那就是可能是外在的一些东西，什么词藻啊，还有当时的一些表情啊，还有我们所谓的这种气场啊，如果这些都成立的话，那就是演讲。 你讲的太好了。所以一开始啊，我就说，我说我有四条标准，我说叫理事情趣，有理有事有情有趣，对吧？但是我跟你说，佳慧，直到昨天晚上他们有人给我看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让我呀觉得真是，哎呀，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演讲，甚至我准备抛弃我这四个字的标准。谁的演讲呢？我准备把我以后对演讲的标准简称为莱文斯基标准。你知道莱文斯基，你一定要看莱文斯基这个 TED 的一个演讲。哎，我觉得代表了我对一个高等的演讲，几乎所有，哎呦，你知道，我原来真，我一直以为，我说莱文斯基，我就以为克林顿怎么会喜欢他。现在看来克林顿真是有慧眼呐。莱文斯基当然他后来是遭逢人生的大变，有助于他的修炼，他的升华，但是一定原本我就认为这一定是个素质很高的女的。这个演讲啊，从自己的个人经历，而且难得是能够幽默自己当年的这个经历，然后到最后就是你说的，他得出的是全人类都应该警醒的价值观，你知道吗？一点不小气，一点不是那种 low 的那种 他痛哭流涕，这就哭起来告奶奶，然后说我多么不容易，我多么惨，我、嗯、 他不是他能够进白宫当实习生，本来就是 cream 里面的尖子中的尖子嘛、嗯。那另外公道的说，克林顿是女人都喜欢， 当然这稿子应该也肯定是他自己写的吧？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素质很高的女性， 是啊、 而且她是从自己的、嗯、不好意思插一句，她从自己的这个切身的经历，而且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切身经历，最后切入到了什么一点呢？就是现在其实是很缺乏关注的，但是呢又真的是很需要人去警惕的一点，那就是网络暴力。网络的骚扰、嗯、 对你，而且你知道这个人就是说话之言之有据啊、嗯、一个什么什么社会学家的什么什么理论讲明就都是有根有据，而且呢这个就是说立论服人，而且最后思想观点给我们新的什么新的，你比如说他去讲，他讲的一种核心，他就从当年他自己他那个时候处于社交媒体即将出现的时候，嗯，但是已经开始有这个趋向了，他就说互联网时代现今天原来不光中国是这样，他说现在全世界我们面临一个叫羞辱文化，嗯，然后你看这我觉得这话里都是金句啊，他说羞辱就是点击，什么是羞辱，就是点击，就是所有的视频网站他拍名人的或者拍这个弄这个弄这个目的都是，你看他说最有点击率的 对 就是羞辱，能让大家觉得看他笑话，那这个东西就是带来点击率， 而且 思想很深刻呀、 啊。而且让人更不安是什么？不只是比方说我羞辱你，更可怕是说你还去赞美，给你一个赞的、啊，给你一个 like，、嗯、我在赞许你对别人的羞辱，或者说我赞许你被人家怎么样抹黑、扭曲等等。我觉得那种黑心啊，因为比方说我可以为了很多理由来整理哈、啊，我求爱不遂。啊，看你不顺眼，嫉妒你等等，什么理由都可以哈。水军收钱哈，最可怕是说跟你根本没关系的，而且你看到很惨的一个人被整得很惨的，你在旁边按一个赞，嗯，来等于支持鼓励了我来羞辱你。我觉得真正可怕不仅是羞辱这个行为，是有人把一些根本不相干的人，你最阴暗的那一面，把你勾引出来赞许我。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无耻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个莱温不是，我不要指小天儿。哎呀，我多希望就是莱温斯基女士给我们谈一谈。 我当场给你讲一下羞辱文化是吗？ 哎，可以请莱温斯基上锵锵三人行吗？ 可以啊，现在哎，那个 Skype 它可以那个直接做翻译了，你看到没有？就是两个人对着那个电脑啊聊天、哎、直接翻译就出来了。 真的呀，不是不可以，而且我们要当面向人家道个歉哈，就是多少年前，那我们拿莱文斯基做了几乎一年的节目呢，就是，所以而且你知道，我现在主持节目，我发现现在挺先进的了，现在的电视技术，你知道能做到同声传译，就我不懂英语啊，要是个外国人啊，就现场观众听着，所有现场都戴着耳机，就是两个都是同声传译，可以一对一的进行这种访问。 同声传译中间还是有几秒钟的延后嘛，有时候很尴尬的。我曾经那个反正安排一个活动哈、啊，请了一个美国来的大师大教授在演讲。然后台下坐着的人嘛，听同声传译，也是大教授哈，其中一个北大来的大教授，很出名的，非常 他对北大的 学问、嗯、非常崇拜他的学问哈。他坐在那边，他听，那个美国来的教授，通常美国人嘛很有幽默感，经常讲话讲笑话，每一次都是一讲呢，我们就直接听英语了，就笑了。嗯、你一讲我就笑起来了。 对对对。 然后只有北大那个教授呢，就是不动。嗯，然后大家笑完安静下来，他就哈哈哈哈大笑，从头到尾一个钟头都是这样，很尴尬的，所以不要依赖那个。可是莱温斯基道什么歉啊？他你没有你用他做题目讲了一年，他还不会这么红呢。对啊，可能哎，我不是故意开玩笑的。有时候啊，现代的名人啊，有时候跟媒体的共生关系就是这样。像我们说，在网上很多不好的文化哈，像前一阵子发生了嘛，有些名人哈，女的在美国的自己的手机的网上的裸照被骇客 hack， 然后放在网上上面。OK， 那些女的怎么反应？第一个，有一群的根本不理会，觉得说你就看呢、啊，你看都有。完全不痛不痒，我干嘛要被你这个看这种事情害得我又忧郁症又自杀又这个那个、嗯、我才不管你。 还要有几个女生干什么了，自拍，自己再自拍，也是很性感的照片放在网上，然后就说不是不许你们看，是我的身体影像 my body image 我自己来控制，不要给你们那个偷拍我，或者说拿我一些根本觉得拍得不好的不想曝光的，我要给你看的话没问题，我的身体给你看没问题，可是我是我自己控制，我想看给你看的我才给你看， 那就等于全民天体了啊，对，倒也就没神秘感了。 比如说，这就是在这个国外啊，很多人他们很讲究这个隐私，是这样子。就一些他平时可以穿得很性感的一些女生，她可以到这种天体啊、天体的浴场啊什么的去全裸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她去了医院，然后医生如果在她没有经她允许的情况下带了实习生的话，她可以起诉那个医生和医院。 是吗？那你像这次这个莱文斯基演讲里，他不就举了一个例子吗？说是就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然后就是大概被同学在宿舍拍到他跟另一个男同学之间有这种行为，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他自杀了嘛。 对。 然后现在为这个人成立了一个什么基金，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有很多就是死于或者自尽于这种羞辱事件的，哎，你说这个怎么解决啊，小田儿？我觉得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手机啊，这个时代啊。你无处可防啊，对吧？你这个 那只能自己小心了，那就自己先做一个这个自我审核、自我评估，就是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强。那比如说你要放裸照的话，那就要先评估能不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如果说自己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人，那就不要有这样的东西啊。 那但是 这教育是可以帮到了，教育要改一个方向，因为假如不断说你要小心啦、啊，那被人家放了很惨的、很羞家、很丢脸的，我告诉你。这样会造就更多的悲剧，就像你说防不胜防嘛，对不对？你自己的手机、别人的手机，这你一辈子啊，可以说以前有句话说，每个人有15分钟的出名的时间，对不对 ？Andy Warhol 名言、现在这句话可以改为说，每个人总有15分钟变成丑闻的里面的男主主角女的 ，OK 啊？那你没办法，你要把这个事情想着说，哎。现在你把我的东西拿来看，拿来取笑，不道德的是你，那为什么我要难过？你应该为了自己的不道德而觉得羞耻。 他不觉得羞耻呢？ 那我更不 应该立法，其实。这个是应该立法保护的。比如说，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在学校，老师就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当时要去录音，然后呢去拿那些素材，然后来做分析。 你是在哪时候上学的？ 在英国的时候， 在英国 的时候，对。然后老师就要讲说，一定要在你的论文里面要注明，就是我在录音的时候。当事人就录音的人，他们是知道的。说你首先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不然的话你会产生法律纠纷。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注明，如果你不注明的话，那你这样的素材，我们学校啊，就作为一个科研机构都不敢用。 哎呀，你所以这个你像这个莱文斯基，就是他这个论理之全面呢，就是他开始是讲了，就是世界如何应对因为互联网而来的这种羞辱文化这种现象哈，但是最终。他也归结到你所说的，就是说对于受害人来讲，我经历了这个，那么我要跟你说的就是，不管是多么羞辱的事情都能过得去。他说最有利了，对吧？ 所以而且不要把它当作羞辱啊。就我打个比喻好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不幸的事件哈，有人被非礼、被侵犯，或者说离婚啊，用最简单的说离婚，有些妇女就跳楼，我说甚至抱着小孩跳楼，为什么？因为他从小被家庭教育、被学校教育、被社会教育告诉你说，你就要有一个老公，你离婚了、或者说你老公有小三什么，你就是弃妇、被抛弃的女人，你就是很惨的，你没有价值可言，你的人生就很悲哀。他看不开了，他就跳楼了。其实种种这种保守过时的言论啊，也是把那个女的导向死亡的一个凶手其中一个，因为你不能告诉他这种价值观嘛，像你不能告诉他说 OK 我这样被羞辱了，我很惨，他会有内疚感，会有愤怒，会有等等啊。当然我觉得在可以在启蒙方面还有法律，当然嘛，我知道 OK 你这样来羞辱我，我是可以告你的，你要付出你的代价， 我觉得很多方法还是可以做。 所以他们我就觉得老说要接地气儿，接地气儿啊，这个问题啊真的得一分为二的看。我觉得在中国社会有些角落你接地气儿，你见到你叫去去你就知道了，那个就是乌烟瘴气。所以我认为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接地气儿是一个需要，另一方面还要开天眼。嗯，我说什么叫开天眼呢？就是启蒙，就是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提出来，你这个国家还处于一个民智未开的一个程度。当然我也未开，对吧？我也需要开。就是说我们不能老是说这是哎，这个互联网的大家都是兴趣，都是自然的，都是干嘛的。可是实际上我总是说，你看西方社会它已经像英国，那这个对隐私的这种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你看它是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它迎来了互联网，可是中国呢完全没有隐私观念的这么一个民族，可是在跟西方与此同时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你说这两件事儿， 对， 你不觉得差别忒大了点吗？ 涛哥，而且您刚才讲那个开天眼的话，我就想到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开天眼，我觉得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从上到下啊，这种心态和对这些一些新事物或者一些就是比较出格的言论的这个接受度其实是可以更放开的，就没必要大惊小怪很多事情。 对，看了个裸体就看了。 对就是这样。 那要是你的呢？ 我会很小心。 又是万一流出去，你会自尽吗？ 那看是什么，我自己拍的那没关系。 什么叫自己拍的没关系？ 就像刚才马老师举的例子吧， 就是 自拍 你自己愿意秀出去的， 哎， 没关系。但是要是比如说你有那缺德戴帽烟的，就是以前的男朋友在我手里掌握你什么，他曾出去了？ 他没有 啊。没有。说起来很甜蜜的感觉。 只有他有他。 只有你有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几天他们都在说那个女人香，女人香，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哦，很老的，对吧？ 很老的电影，就是说那个谁呀，那个影帝 Al Pacino 最后他就是个这个一个退伍的军人，然后跟一个高中生，因为这个高中生不肯揭发他看见几个男孩子违反校规的行为，所以呢受到学校的处罚，然后他这上去这个仗义直言，为这孩子这个发表了一通也是演说，是吧？他说这个孩子是吧，他这个没有出卖，没有靠着出卖朋友，没有靠出卖同学博得上进的机会，这是正直，这是勇气，在我看来这才是当领导的要件，就表明这么一种东西。而咱们再说呢，就说你像他们讲山东有个学校出那个期末考题，让每个同学说出都列出三个翘课最多的同学，就可以加分。就是后来就有人说，你不是鼓励这个告密吗？就是 可是有效啊，这种有效的，我像类似的像连坐法什么的很有效的。我们以前在台湾啊，短期的军训嘛，在成功岭嘛，读大学一定要我们。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每天要跑步，很累，累得要命，之后呢回来还要上课，读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就读，一定睡觉的嘛。OK， 那睡觉不管那个领导啊长官啊，哎，马家辉你睡觉，起来跑步跑三圈没有用，因为你还是会睡。结果怎么有用呢？就说哦，坐在那边，我睡觉的时候呢，长官就说，邓文涛你坐马家辉旁边，你跑出去跑三圈。那你年后就很有效了，你就不甘心了，因为假如自己睡觉，自己跑圈被罚，心甘命底嘛，甘愿嘛。哎，我睡觉你要罚，你就不快乐了，你就盯着我了，你就宁可不睡，就盯着我马家辉不准睡。 这不也是一种连坐吗？ 啊，对，连坐法。哎， 小田，你这个比较招人妒是吧？又漂亮的，这个才貌双全的，对吧？你这辈子有没有被人出卖过？ 哎呀，这说说都是泪啊。 对， 其实有，但是呢我真的是印象深的呀，可能是真的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小女生，哎呀，我就什么话都跟她讲啊，哎，全是掏心窝子的话，就完全没有想，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出卖，什么叫背叛。哎，过了好多年，突然有人跟我讲，我跟她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她都拿出去说了，我当时就觉得天都要塌下了，这个世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就是阴影，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对了，就是 那问题重点，你后来有没有学懂？ 有 保密。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